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第21课的第三部分 Section C， 和我们一块参加讨论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Cindy。 Hi Cindy。 Hi Ginger。 Welcome to the program。 Yep, here we go again. Okay, and we look at page 213, 213页。 We start as usual with new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第一个，撞上，击中，打击 Hit. Hit. 这是一个很小的词 HIT. Hit. 但是非常有用，经常碰击 Hit. One car hit the other and they both got damaged. 两个车，一个撞上了一个，两个都受伤了，都受损了。 OK. 我们再看看右边 Smash. Smash. This is a terrible wordI had my car smashed in the States. Oh, really? Yeah, on the black ice. On the black ice. Yeah. 我一想到 smash 这个词，这是 smash 是什么呢？就整个的毁掉了，破损了。如果说是汽车呢，我们就说的是把整个车撞毁了，叫 smash。我说这是一个比较可怕的词，因为我曾经把一部车在美国撞毁了。哦、oh, Cindy 很害怕，怎么回事？因为 it's black ice， 在一个化过了又接上了冰层的地面上，车容易打滑，所以就撞坏了。 It was good that I was alright. Yeah, you weren't hurt. That's great. Okay, 我们看一下错误，毛病 Fault. Fault. 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词，比如说一出现问题，如果你很有这种自省精神和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你就说 Well, I must say it's my fault. Now, when your car was smashed, was it your fault? I think so. Yeah. It's my fault. 是我的过错。 Cindy 说那 When your cars got smashed, was that your fault? 我说 Yes. 为什么呢？因为我出发的时候那个别人就说了，今天结冰了，天太晚了，小心一点，最好不要用闸。You don't use the brake. Don't use the brake. Or don't use it frequently or softly you use it. Right. Mm-hmm. 但是呢，我开了一段时间呢，觉着一切都很安全。 Have you ever driven on ice before? No, not much. That's why. Snow is okay, but yeah, not ice. Yeah. Especially black ice. Mm-hmm. Black ice 是一种透明的冰，因为它化过以后再接起来不是白色的，我们叫 black ice，就是黑色的冰。它和路面一样，你不知道有冰，所以你忘掉了这是一段有冰的路，你要刹闸的话 you use your brake. Right. I grew up in the Northeast, so my father taught me if you hit ice, come across ice, you must pump your brake. Right. OK. Cindy 说了她是在美国东北部长大的，那是一个多冰多雪的地方。所以呢她说她父亲说 if you hit the road, 如果你上路 hit the ice, 碰到有冰的路面的时候用 pump the brake, 你不真正的 push 或者是 press, 有 pump, 你一点一点的轻轻的使用那个闸。这是我们在像东北那样寒冷的结冰的地方常用的驾驶经验。So you will not get your car smashed. Right, you won't get hurt. You will not get hurt. Get hurt, 受伤，我们一会儿也会看到。OK, 我们再往下看。And 进去。 In. 进去是 in. 这个词呢我们用了太多了。In, out. Please be in. 请进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in 呢才比较有力，也作为副词。一般呢，比如说 I'm interested in music， I'm drowned in water， 被水淹了，或者说我对音乐感兴趣，都常用，那是一个介词。OK， 幸运的， Fortunately， 我们学过不幸运的，不幸的 unfortunate。Unfortunately 就是从这个 fortunately 转过来的， fortunately 是肯定的正面的，加上个 un， unfortunately 就是不幸运的了。再看给什么做保险， insurance 如果我们把后边的 e 变成 a 加上 n c e， insurance就什么呢？保险。我们现在都知道保险业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了。To have your car insured. Right, you must have your car insured. You must insure your car. Okay. When you buy a car, you must insure it. When you buy a car, you must insure it. 你买一部车的时候一定要给它上保险。You must insure it.Or you must have your car insured. Right. 给车上保险都行。严重的 badly. Badly. 我们知道重感冒 bad cold. 严重的 badly. 就是一种副词的使用方法。危险的 dangerously. Dangerously. Dangerous. 形容词 dangerous. 危险的 dangerously 就变成副词了。我们看看每加一个 ly, 它就成为副词的。损坏 damage don't carve on the table you will damage it 不要在桌子上画画你在桌上刻画你会破坏这个桌子损坏桌子的 many people like to leave the name on the great wall by carving the brick you know not really damages not damages the great building yeah. yeah 我们都知道上长征的时候很多人在长征上留个名啊留个什么印记呀、啊、that damages the great wall 所以对长征是有损坏的 damage 修理 repair 美国人常用的一个词是 fix yeah. yeah 我们说学过 fix 美国人经常用来代替 repair 修理前部 front 就指的车的前端前部 front 可以做名词可以做形容词我们一会儿看看书中是做什么词用的翻译 translate 啊、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大家发现经常呢 Cindy 讲英文的时候我就要给他 translate 一下 You're a very good translator. Okay, Cindy 夸我是个 very good translator. 就是 translate 变成 T-O-R 的结尾就变成翻译者、翻译人或者我们常说的翻译就叫 translator. Or you can translate the text very well. You can translate the text very well. 你可以把课文翻译得非常好这就叫做 translate. 在这里用作动词。好我们请、Cindy 给我们把单词念一遍请大家跟读 okay, here we go new words、hit smash fault in fortunately insure badly dangerously damage repair front Translate. Thank you, Cindy. Let's move to the next page. Page 214, conversation.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This is about an accident. Yeah, about a car accident. A car accident. 一场车的交通事故。Car accident. Accident, 事故 car accident. Okay, let's see what happens to A and B. A says, I had an accident yesterday. Wow. 他昨天有一场车祸 I had an accident yesterday. B says, Really?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一般都是这样的问话。 I had a problem yesterday. Oh, really? What happened? 一般这样问的。A says, I hit another car. Wow, I hit another car. 我撞了另外一部车。B asks, How did it happen? How did it happen?先问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了 I hit another car 我撞了人一部车 How did it happen? 怎么回事嘛 How did it happen? He says It wasn't my fault The other car didn't stop OK 最主要是谁的责任 It wasn't my fault 因为是昨天的 It wasn't my fault 不怪我不是我的错 It wasn't my fault The other car didn't stop那一部车它该停不停那么我们就在想什么呢它不停它把它撞上去了那个车并不是跟它同一方向的而是从一个什么呢从一个左右方向出来的车 OK B asked Did the driver see you? OK Did the driver see you? 他出来就没看到你吗 Did the driver see you? A says No he was going too fast 从侧面冲出来的还走得太快 He was goingToo fast. Then B. Was anybody hurt? 非常重要。Was anybody hurt? 有人受伤吗？不光是关心他的朋友。A. 他还问 Was anybody hurt? A says. No, fortunately nobody was hurt. Fortunately, 很幸运。Nobody was hurt. 只不过是车受伤了。B asks. Was your car badly damaged? Badly damaged.车伤得厉害吗？车撞得重吗 ？A says. Yes, the front was smashed in. Okay, the front 前车前部 the front. 我们注意到 the front 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名词。The front 指的是什么呢？车前部分、was smashed in. 这就厉害了。被撞的都陷了进去。Was、yeah. smashed in. Yeah, we use that smashed.A lot for the car. 对、 accidents. Cindy 说就是在讲到车祸的时候、这个 smash 用得很频繁而这里呢、是把整个的前部呢都撞了进去。B keeps asking. Is your car insured?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车毁了那怎么办呢 Is your car insured?、有保险吗 Right. Do you have insurance? Do you have insurance? 有另外一种说法、Is your car insured? Or do you have insurance? Or do you have insurance for your car? And A says Yes, I won't have to pay. Oh, good to know that. I won't have to pay. Have to 必须不得不 I won't have to pay. 我可以不赔偿了因为有什么呢保险公司来赔偿 B says Some people drive dangerously. 松了一口气开始指责那些开车不规范的人 Some people drive dangerously 是什么呢很多人开车都带有危险性潜在的危险比如说太快了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打手机啊还比如说不给别人礼貌让行 OK A says Yes we need more traffic police Oh we need more traffic police 这个 A 的反应是要更多的交通 警察来管理 B says Where is your car now? Yeah, 关于他现在这个 damaged car, 已经受损了的车 Where is your car now? A answers. It's being repaired. It's being repaired. Okay. Yes, Cindy, if you have the car insured,、and who pays the repairing cost? If your car insured? Is insured, the insurance company. Yeah, sometimes fully, sometimes partly. Right, but it depends on whose fault. Okay. It is. If、it's the other driver's fault,、his insurance must pay. Okay.、我们说既然车上保险了那你修车的费用呢就不用你出了。我问辛迪一般的做法是怎么样他如果是谁的责任谁家的保险公司就要来赔。比如说那个车开太快了撞了他这个车那个车的公司给他保险的保险公司就要来付款。有时候呢是全付有时候呢是部分付看你保险的金额。 When you had your accident, did your insurance pay? Yes, actually I didn't hit anyone. Right, but you had insurance, yeah, right? Yeah, I had insurance, I didn't hit anyone. So right, that's so only I've got my car smashed. But they repaired it yeah, for free. Yeah. They paid for it. Okay, yes, the sum. Yeah. 他就问，当你的车出事的时候呢，你谁赔的？我说我是自己出事，因为是滑打转以后在路边撞的，没有别的车，所以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是呢，车坏了以后，因为有保险公司就给赔付一些相关的钱数。 Okay, and B says last, will it take a long time? Will it take a long time? 修理需要的时间长吗 ?It 指的上面说的 It's being repaired. Will it take a long time? A answers? About 3 weeks, I think. That's a long time. Yeah, that's a long time to not be with your car. About 3 weeks, I think. 得三周我们觉得三周你开惯了三周很不方便。更主要是说明什么呢 ?The damage is really serious. Right. How long did it take to fix your car? That was, almost 10 days. 10 days. So what did you do without a car? We have a campus bus. Oh, a campus bus. Sometimes the insurance will pay for a rental car. Right. Some insurance. Oh, that's a good idea. Mm-hmm. It didn't occur to me. Mm-hmm. Cindy 有经验，她说的是啊，有时候呢，如果是你的保险公司给你还付这个修理费的同时呢，这段时间不是你没有车了吗？在美国没有车是寸步难行的。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当时是在学校读书，所以呢，我就用学校的那个班车，班车总是有的。他这是一种方法。有的时候呢，保险公司还给你支付你租车的费 ，pay for your rental car， 就是你租用车。这时候你到租赁公司去租一部车，用10天时间，那么保险公司付这笔租车费。这就是保险的好处。OK， 我们看一看在这段对话中两人谈到了一次车祸事故。首先关注的呢就是 Was anybody hurt? 这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事故里面有没有人受伤。然后关心的是什么呢？ Was your car badly damaged? 车的损伤情况严重吗？然后很逻辑下来就是 Is your car insured?你的车保险有吗？无论是重不重，这个花费都要考虑是你付还是保险公司付。然后呢，需要 Will it take a long time? 需要多长时间让你正常恢复工作或者学习或者生活？这就是我们在这种对话中了解事故的原因，同时一般的西方的处理方式。I hope you've enjoyed it. And we have to stop here today. And we see you next time. Bye. Okay, bye everyone. See you for lesson 23. Okay, bye. 这里是张岛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我们这里。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第21课的第三讲。刚才呢，金老师和 Cindy 已经为大家呢做了一些详细的讲解。现在呢，我来帮助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学过的这个内容。这依然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是关于什么的呢？不太好的消息。That's right.Accident. 所以如果有人说 I had an accident yesterday, 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 sad news. Yeah, sad news. 所以对方感到非常的吃惊。Really? What happened? Yeah, what happened? 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 accident 一般来说呢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故。那么这位发生的是一个 car accident.Car 是一个 traffic accident， 发生的呢是一起交通事故 ，a traffic accident。他说 ，I hit another car， I hit another car， 意思就是说我撞到了另外一辆车上了。这个 hit 这个词呢 ，hit 有打、有撞、有这个碰的意思 ，hit another car。如果要是轻描淡写的说一下呢，就是 I kiss another car。I kiss another car. 所以现在大家非常注意到有很多私家车的后面就是这个 no kissing 或者是 don't kiss me something like that， 非常有趣的一种善意的表达，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碰到我，千万不要撞到我。 Well, how did it happen?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这位听了之后呢感到非常的吃惊。 It wasn't my faultIt wasn't my fault. 看来这位呢非常的遵守交通规则，是一位非常规矩的这样的一位司机。他说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The other car didn't stop. The other car didn't stop. 是那辆车没有停下来。Didn't stop. Did the driver see you? Did the driver see you? 这个司机看到你了吗？No, he wasn't. He was going too fast. 他开得太快了。He was going, 这个 going 其实呢意思也叫 He was driving too fast. 看来这是一个 fast speed driver. fast speed driver 是一个这个跑快车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经常有人会说呢，这个十起事故九个快，实际上都是因为速度太快才引起的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Was anybody hurt? 关心的是有没有人员伤亡。这个 hurt 一般来讲的是受伤。Was anybody hurt?啊，在事故当中受伤，这个 hurt 有时候呢也是指，也可以指心灵上的受伤。OK, no, fortunately nobody was hurt. Fortunately, 庆幸的是，万幸的是，不幸中的万幸。Fortunately, 大家可能从这个词当中呢能够想起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呢 ？Unfortunately, that's right. Unfortunately, 在这个 fortunate 的前面呢加上一个 un。Unfortunately, 意思就是不幸的是，但是在这里呢用的是 fortunately, 看来还是可以说是这个不幸中的万幸啊。Nobody was hurt, 没有人员伤亡。没有人伤亡，车怎么样啊？ Was your car badly damaged? Damage, 意思呢就是受损害。你这个 car badly 就是 seriously, 非常严重的。Was your car badly damaged?呀，你的车是不是受损很严重呢？ Yes, the front was smashed in. The front was smashed in. 前边呀已经被撞进去了。人员方面没有损失，那么在经济方面呢？ Is your car insured? Insured 意思就是上保险啊。这个 Is your car insured? 你的车上没上保险呢？ Yes.I won't have to pay.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还是比较幸运的，所以我不用花钱，因为什么呢？保险公司都可以赔付的。 Some people drive dangerously. 啊，这位呢就开始发表感慨了，的确有人开车呢是很危险的，这个一是不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呢这个速度也是很快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让人，这也是很危险的。 Some people drive dangerously. 有种种这种现象都是叫做 drive dangerously, 所以不仅仅是 drive fast, 啊，这个 fast speed, 不光是这样子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心理状态都是很危险的一种驾驶行为。OK, yes, we need more traffic police. 看来这个警察呢，这个交通警察啊是应该来管理管理了。他说 we need more traffic police, 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交警来整理这个，来管理这个秩序。Where is your car now? It is being repaired.Being repaired, 意思呢就是正在被修理。现在呢我已经给他送进这个修理厂了，修理厂正在给我修车。It's being repaired. Will it take a long time? 啊，修车要不要很长时间呢？这也是对方最为关心的。Will it take a long time? About 3 weeks, I think.About 3 weeks, I think. 这一下呢看来是没有车开了，不过这样感觉呢倒是比较安全。I think, 我认为呢大概需要三个星期的时间。OK, 所以这个 accident 尽量是要避免的。怎么避免呢？ Drive safely. 有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 drive safely.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 drive slowly, 就是在这个告别的时候呢，如果有朋友开车的话，我们经常会说慢点开，这个Drive slowly, 但是这样一句告别语呢，在西方人听来呢，可能感觉是比较奇怪的，因为每一个车道都有每一个车道的速度，如果你开得太慢的话呢，很可能会影响后边车的速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告别的时候经常会说 drive carefully, 或者是 drive safely, 啊，这样的告别语呢比较合适一些。Okay, so much for this.Now we come back to some words we have learned. 我们现在呢来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一些词。这些词呢都是和这个 accident 有关的。我们来帮助大家回忆一下。Hit. Damage. Smash. Okay. Insure. Repair. Okay. Some other words. Fortunately.Front. Badly. Dangerously. 好，今天的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到这儿就结束了。周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